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紧握，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 欢迎锁定收听 My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OK，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开思路。早上好，我是一斌。 早上好，我是 Jerry。今天是12月5号，周一了。 对啊，就是你会觉得今天的天好像特别冷，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 有冷空气过来了。 是，可是呢，在今天早上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首先是一个比较暖心的事儿哈。在京广线上呢，有一个特别袖珍的一辆火车。其实呢，它只有两节车厢，全程只有三个站点，但是呢，它却成为了全中国最暖心的一趟车，因为呢，它的乘客是不需要买票的。 哎，这么好吗？ 对，这个乘客呢，一般他会搭载一些卖水果啊，卖菜的一些农民，让他呢，就是从这个地方，然后呢，能够去城里卖菜。所以呢，这也是很暖心的一件事儿。每一年呢，基本上能够为乘客啊，大概省2000到3000左右。 哦，看来也是特地为他们准备这样一个暖心的行动哈。 对。 啊，那也希望我们好音乐呢，能够在这个冬天的早上带来一个温暖哈。 嗯，那今天早上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一直非常期盼的春天，关于春天的一首歌，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 让

哎，北京时间来到6:17，这一时刻呢，你是否有起床呢？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OK 啦，昨天的雾下这么大，然后呢，早上起来我就给那个，服务热线打电话，我说，喂，你好，他说你好，我说那个高速开了吗？你猜他回答我什么？ 怎么？ 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今天全线高速全部封闭。 今天，哎，但是我昨天晚上看那个啥，就是雾挺大的。今天早上不是没有雾吗？ 可是高速还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在这里一定要特别提示大家，高速还在封的时候，一定要早起喽。 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 还没有。 还没有哈。好吧。 一直封着。 还是看一下天气吧。 封了。好，今天呢，全天最高温度6度，最低温度-2度，全天风力等级4到5级，转微风。相信这么大的风，明天你们有雾喽。 哎，的确没错哈。明天的天气呢是晴天，-2到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而且空气质量也是优哈。今天啊 是优， 特别好。 今天特别好。 哎，对，我最近 高速什么时候开？ 应该很快啊。哎，我最近有关注张艺谋女儿张默的导演的处女作叫《28岁未成年》。 你为什么关注人家？女儿的，你不关注人家？ 长城是吧？ 对啊， 因为那都是大导演啊，那不一样。 有本事你不要去看， 做出来电影 你肯定会去看的。 当然，这两部我都会有个对比嘛，看一看，哎，大导演这女儿哈，她拍的电影怎么样呢？ 长得美不美呢？ 干嘛说出我内心的话呀？最近呢，这部电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那边进行一个点映的，那当然也是佟大为啊，也是亮相助阵啊，张艺谋当然也要去哈。他们是以什么样为主题？就是以改变，从28岁开始为主题。现场大家还分享了一些28岁人生节点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28岁。 我们离这好像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是吧？ 我们都68了。好的呢，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电影大家都很期待，而且人家一家子一起来做电影，几乎上映时间呢也都是在一起的，就是离得比较近，也就是那个时间段，基本上人家就把票房整个给包了，不管你去哪里， 都是他们。 去哪里看广告啊，或者是去到那里边，不管买哪个票，反正都是人家家的 啊。当然，票房是一部分呢，这电影的质量好不好呢？哎，还是得观众看得算哈。 是的，我到时候不见不散喽。 OK， 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也很奇葩，光听名字就觉得哎呦很有历史感哦。有请李琦，《启禀太后》。 尝得到幸福的滋味，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先放一下，不关心关心我的想法。风度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最给力的类型化音乐电台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姜育恒。 My FM。 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MyFM 101.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你觉得哈，你有去过网吧吗？ 我没有 啊，没去过哈。 我去过。 那就没如果你在网吧里面遇到明星怎么办？ 我就抱着他的大腿。 是吗？ 不，我就把他屏幕黑掉。 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啊？ 要是在网吧碰到明星的话， 嗯， 把他屏幕黑掉啊，跟他说你好。 如果是你喜欢的人呢？喜欢的明星， 除非碰见林俊杰， 来个偶遇啊！ 除非碰见林俊杰， 那你会上去跟他打招呼吗？ 不会的，我会站在他后面说哇，打得好好，哇，打他打他打他！ 哎呦我的天哪！那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网友就特别有意思，他就拍下了，他说在新加坡那边啊， 嗯， 是在新加坡，对对，林俊杰嘛，他就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呢？ 他就拍到说，哎，在网吧遇到林俊杰在那打 DOTA， 哇！ 哎呀，这什么情况啊？ 这好辛苦哦， 来个偶遇哈、 啊。对啊，我也好想去打游戏了，现在。 哎，你知道为什么？就后来是调查之后啊，说那新加坡当天呢是什么家用网络瘫痪， 哦， 那就被逼的必须跑到网吧去开始打游戏，明星都已经出来了， 哎呦！后来我。打听到林俊杰家住在哪，把他的网也断掉， 也跑过去啊， 这样大家就都能看到他了。 今天过来，然后边打游戏边唱歌。 对，那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啊，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管是唱歌很好，其实打游戏、打 DOTA 也是非常厉害的，可以说是电子小王子了。 哎呦，还电子小王子 啊！对啊，然后他其实，在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包括以前的 PSP 啊、 哎呀， 哎，所以呢，他在那个时间段呢，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 专门为游戏写的歌哈。 对，他就是脑子里很活跃，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变成那种黑暗骑士，然后生活在游戏当中， 真不一样，看歌手啊。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林俊杰一起变身黑暗骑士。 Yeah.

because you loved me. Because you love me, 因为你爱我。哇塞，这一大早这么温情的柔情路线哈， 然后呢我们就听完之后该回去再睡个回笼觉了。 我觉得我说话的方式也需要改变了。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我们在今年一年都没闲着，在统计了一件事儿。统计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最爱用哪个表情。 那我们也是够没闲着呀。 够无聊了是吗？我们盘点了大家比较爱用这些表情哈，比如说爱心啊，还有这个哭 啊，哭啊， 微笑 啊，微笑， 脸有点红的那个微笑，还有笑哭， 笑哭哦。 在这些当中呢，排名最高的啊，全世界人民最爱用的就是笑哭了这个表情。 笑哭， 我也总是会有爱用笑哭，但是你知道最近更新了系统过后，有一个就是挡着脸笑哭，那个我觉得更加极致。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你来说说我听一听。 就比如说在你开心或者是对一个人很无语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表情去代替。 对， 别人以为讲，哎，反正就是很在那琢磨你到底是开心呢还是难过呢，但你用一个笑哭或者是挡脸的那个表情就可以遮去了。 看来艾瑞啊，你是一个思想很复杂的人啊。 心理学研究者 哦， 咱们都做这个统计，多少得了解一下，是不是？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除了这个笑哭是全世界人民最喜欢用的一个表情之外，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用哪个表情吗？ 啊，我这不知道啊。 看我， 呲牙， 有没有看到我的后槽牙？ 哎呀，我的天哪！ 就是那个笑的，就是牙很齐的那个表情， 哦， 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用的哦。 可能是。非常友善的表情， 这证明我们中国人乐观又开朗。 哎呦， 每天都很 happy。那我特别想问你，就是你聊天的时候爱用什么表情？ 我的表情就是黑脸的那个，哎， 黑脸， 就是眼神啊，往左边或者右边在那瞟一下，哎， 哦， 就逗的那种，特别格的那种， 那不是 表情， 在那个里面不叫鄙视吗？ 不是鄙视， 那叫什么？ 有一张这样脸，然后会。 是黑着的， 对对， 因为脸本来就黑 啊。 好了，我知道大家就其实在聊天的时候比较爱用表情。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其实笑哭就是第一名，今年还是第一名。我们明年的时候再来盘点，看他还能不能是第一名。 对，我会用的是那个笑的流泪的。 好了，我们明年见喽。明年再来聊这个话题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来。在今天早上为大家送去满满的正能量， 哎， 超可爱的一首闪闪惹人爱，萧亚轩。 不奇怪，常碰着只是为了爱的高姿态，谁不期待能双双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为了爱表态，做掉偷偷摆，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为了爱变窄，一下子就坏，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 山上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垃圾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该一直做梦， 你不是个英雄。 叶子永远落在迷魂境，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 是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我在音乐里等你哦， 嗯， 等你哦。 哎呦， 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哎， 哎，我觉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哈，在哪个瞬间呢？认为自己应该减肥了，就哪一个瞬间突然让你觉得，哎呀，我这有点胖啊？ 我不是很开心 啊。你是不 是？你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觉得最近胖了呗？ 每个瞬间都会有这种感觉吗？ 虽然我们女生自己觉得每个瞬间都需要减肥，但是你们不能问。 嗯，这不能问，但是你自己内心里面觉得呢？ 我们照镜子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胖 哦， 没有最瘦只有更瘦。 那我觉得你这是太严格要求自己的体型了、啊、 可是女生都是这样的。 嗯，女生都这样， 就你知道比如说在照 之类的、啊、 自拍啊，或者别人给自己照相的时候就觉得、 哦、 好胖哟。 哦， 即使别人说哎呀你已经瘦成一根棍了，不行、嗯、我要瘦，我要继续瘦。 哎，其实这个我们都会有啊，比如说我啊，咱们是职业的原因， 嗯， 可能有时候拍照的时候突然一看，哎呦这怎么胖了，有时候拍视频录视频的时候一看，哎呦怎么又胖了。 对哦， 因为你上镜的时候是特别特别明显。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次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做活动的时候， 嗯，怎么了？就是 没有人说我胖哎， 我站在你旁边就显得你很瘦啊。 对，因为你就比较壮 啊。对啊， 所以我就 男生在旁边就不一样， 所以我就喜欢站你旁边 啊。可以没关系，挡住一半了是吗？ 其实这样挺好的。 嗯、 就是、 一个搭配啊。 对对，然后这样就光瘦你觉得自己胖了，我就会觉得哎呦我还蛮瘦的， 胖瘦组合。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的事儿就是、嗯、咱先抛开旁边的人是胖是瘦，先说自己、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我胖了，我该减肥了、 嗯、就哪个瞬间突然哎一看，哎呀我要减肥要瘦了。 对 啊， 然后呢、 嗯、 我想说的是，你要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要送给你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我的天哪， 哎呦我的心哪， 我的天哪，今天 我的心都不正常了。现在 今天这礼物现在说吧。 哼，好吧 是什么 你知道的，就是快到新年了啦。 对，就是今 哎呦 我的天哪、就是、 还是不想说呢。 哎呀好说吧，就是元旦的时候啊， 嗯， 你不用跑出去，就在我们塘沽、 哦、 是不是、 啊哦、 就在我们这儿泰达足球场是不是、 啊、对啊，然后嘞 看郝云演唱会。 郝云又要来了，前两天是在市区，然后这两天在滨海新区，1月1号我们在等着你。 之前你要说在市区里面你不方便也行， 嗯， 那这时候来到我们这边哈、 嗯、 是不是就方便了，哎又元旦的时候，哎呀多好啊， 还和可以和郝云一起跨年。那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很有可能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和他亲密接触的嘞、 嗯、 亲密接触，你知道什么叫亲密接触吗？就不仅能合影，你们早上坐一起吃饭，嗨郝云你爱吃这个不，给你加个菜呀、 啊。一块聊聊天啊， 真的很好呢。 啊，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还在等什么？赶紧来抢票！ 关注我们，关注我们什么？ 首先呢，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线 MyFM 1005，或者如果说你在近期呢1月1号之前都想要加入我们的互动环节，可以找到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 哎、 我是一斌，一是艺术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嗯，我是艾瑞 A R Y。 嗯，找到我们过后呢， okay. 在我们的互动下面留言， 嗯， 然后留下电话号码，我们方便给你反打电话。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无印良品，想见你。 多希望下一秒就

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It's coming，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嗯， 今天我们来探讨的话题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该减肥了？ 哎， 看到呢，很多听众说，当自己照完相之后， 嗯， 怎么屁都还是觉得有点太胖了吧？这个时候呢，就觉得是该减减肥了。 啊、 这修图已经不太管用了 ，P 图都 P 不掉肉啊。 是呢， 那是得去减肥了、啊。我很好奇，这位听众发张照片过来呗。 哎、 来看看呗， 不要不要。 那也有人说哈，有人说有一次试穿伴娘服的时候没能穿上、嗯、哎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减肥了。 对，嗯，一般就是穿礼服的时候， 嗯， 就是尤其是冬天穿礼服、 嗯、 你知道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去演出嘛、嗯、就发现 呀 怎么冬天穿礼服和夏天穿礼服 不一样。 对啊，然后你发现那些隐藏的肉都在冬天里爆发出来了，但是我没有这个困扰了啦。 哎呦，这么自豪啊！ 可是这件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还是会有一点、 嗯， 就是冬天和夏天还是会有一点身材小小的区别。 其实男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踢球的，然后他大腿肌肉比较发达， 嗯、 去买裤子买牛仔裤、嗯，然后一般都要去买最大号的，因为他太壮了，然后就跑到店员里面说：“哎，我要买一条牛仔裤。” 嗯。 没有号，没有尺码。 天哪，就已经就是撞到这种程度了吗？ 特别粗。后来他就下定狠心，他就开始跑步，不去踢球了，不去练这个腿肌肉了。 哦。 后来就把那个腿啊跑细下来了，真的。 还能跑细呢？ 你看那个马拉松运动员，哪个腿是粗的？ 我要跑圈去了。 跑长跑是可以瘦腿的。 真的？ 对，然后后来。他去买裤子的时候，然后他说那个服务员帮我拿一条最小号的裤子。 嘿呦喂，好励志哦。 嗯，直接、嗯、人家服务员直接说，先生，这是你的裤衩。 艾瑞你还在吗？好啦， 就已经很瘦了啊。 哎呦，真的还挺励志的。 嗯， 可是呢，好多人还是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胖啊？ 嗯， 这件事情总是困扰着你。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要忘记来和我们聊一聊的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们会为你送上好音演唱会的门票，就在1月1号哦。 哎，而且在我们塘沽本地哦。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会在所有的互动听众当中，可能会随机抽选一位， 嗯、 最后呢，为大家送上和好音亲密接触的机会的。哎，票哦，就是不仅可以去看，而且呢还可以和郝云聊一聊， 太棒了啊。 嗯，是的，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加入我们吧哈。 嗯，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是来自周慧好想好好爱你。 我口袋还有你给的温馨，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滴滴的雨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从今以后如果你能快乐就别管我想你，

不觉，捆绑我的未可扣紧承诺。满头青丝，想到白了，仍懒得脱落。被你牵动思觉，最后谁愿缠绕到天国？然后撕裂躯壳，欲断难断，再不甘心去舍割。难道爱本身可爱在于束缚？无奈你我牵过手，没绳索。 谢谢 Eason 陈奕迅为我们带来一丝不挂。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冰。 哎，我是 Harry。现在12月份到了哈。也是看着春运火车票呢，就已经是受到1月初了。 嗯，对。 这时候12306那个官方微信平台呢，不是，我说成我们的， 欢迎关注 TJ 小小猫咪咪咪，我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啦啊， 随时都要插入我们的广告， 对啊、是， 就12306过铁路官网， 和我们是合作商是吧？ 上面开始售票了啊。从12月1号开始就已经，你们就会发现啊，它在那儿升级哈、啊，会有一些新的功能就会实现了，比如说这期待已久的那个选座功能 哟， 哎，你可以去选座了， 赶上机票了， 嗯，但是目前呢是在海南环岛高铁去试行的， 嗯， 其他的也是慢慢的陆续的开始，以后就会有了， 哦， 哎， 那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嗯，试用嘛，先， 对啊，因为就是回家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和谁坐在一起啊， 哎、 靠窗啊，因为一般。坐火车就是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对不对？ 会选择大家想跟自己一块的人坐好，哎，那也会出现一个事儿，就是大家都会选择靠窗的。 那就是看拼手速、拼人品喽。 啊，真的，一票难求啊！ 本来春运票一票难求，再加上靠窗， 还要选座， 有种中头奖的感觉。 哎，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这个春运火车票的开票的时间哈、我们也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哎、 然后就赶紧去抢票。 对，一直关注着啊。 对，说到这个回家哈、好多人都还坐动车。对不对？ 对。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 我们还有这动车的歌曲 呢。凡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一些听众，今年回到家春运火车票 都能买到靠窗的哈， 肯定都很好抢。为什么呢？动车嘛。于是我们邀请到这个组合，动力火车。 叫无情的 对 是吧？ 赶紧来听了啊！春节抢到票喽。 是无情，写了个无情，都做无情人，何必再写信？既然已无心，何苦再用心？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我站在屋顶，泪痕霓虹。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无爱的，错爱的，尘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我为你蹉跎一辈子，你给我潇洒几个字。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

Music.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是 的。今天我们就问，你有哪个瞬间呢，会觉得自己突然想要减肥了？那就有听众这样说，我觉得一定是个女生。 嗯。 她说，为了见那个想见的人，为了爱情。 哎呀。 这时候呢，就会想着，哎，自己是不是哪儿胖了呀？ 你知道，就是在女生在喜欢的人面前哈，首先呢，就觉得 永远都觉得自己不是最美的。 我没有漂亮的衣服。 哦。 我没有漂亮的鞋。 哦。 我长得不够漂亮。 哦。 好像瞬间活了很大的年纪之后才发现，呀，原来怎么自己长得那么丑。 哦。 之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还有一件事最明显的就是，我好胖啊。 就很在乎对方。 对。 就想在对方面前呢是展示一个最完美的自己啊。 对，就会觉得。 哪儿都不满意。 对。 其实都挺美的哈、啊， 就是不行，不够美。 其实都挺美的、啊。 对，所以呢，就会很大的一方面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胖了？上次见他时候有那么胖吗？ 哦、 会有 这种感觉、 啊。对 啊，其实也有一些听众这样说，他说、 啊、 这是一个哥们儿，是个男的哈、 嗯， 他说。我大哥拿出年轻时候的照片给我看他的腹肌，哎，你知道男生会比一下，会说看我的腹肌、胸肌啊，这肌肉发不发达啊？然后他说，当时我就想了一想啊，自己从小就没瘦过，跟我比，一块腹肌你也练不出来， 哎， 还挺自豪的啊。 对，然后刚才我看有一位听众，他就说，当有一天裤子不再需要腰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该减肥了。 可以啊， 省腰带了。 你知道是啥不需要吗？ 嗯， 我用一个语气词啊。 嗯， 鼓掌。 能不能行你？就、我觉得也挺好的 啊，挺好的，对， 挺好的，挺好的。 冬天挺凉快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仍然在持续当中，大家记得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留言，这样方便我们给你反打电话。当然，你可以搜索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我是一斌，一是一水一，一边是个王字旁一个几个分钱的分。 我是艾瑞 A 二 Y。 是的，讲到我们过后呢，留下电话，然后我们会为你送上郝云1月1号在滨海新区，和你一起跨年演唱会的门票2张，而且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4张，我们在互动环节呢送出2张，然后稍后。然后呢，我们会加入一个全新的互动环节，也会为大家送上2张票。 哇，太棒了哈！ 是的，锁定收听我们的音乐快速度，一直都有好礼准备着送给你哦。 太棒了。 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是来自刘若英《黄绿行》，分开旅行。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100.5。

句问候就来道别，留我在深夜敲打过去粉刷漆黑。我无法说感谢，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 哎， 今天早上我们聊的事儿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应该瘦了？ 这 胖了。 我发现互动人就是很多啊，这个话题。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就女生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减肥了？我总觉得自己有点胖， 都会这样。 瘦到什么样都是觉得这还是有点肉。 哦。 可是呢，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就是女生觉得自己有点胖。 嗯， 我们首先告诉大家不要太瘦了，不要像我这么瘦，是不是？ 哎呀， 没有啦，就是开个玩笑，就首先不要太瘦，不健康，也不能太胖了，这样对身体不好。 哎，的确啊，就不管你是胖呢，还是瘦呢，健康这两个字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最好还是不要太胖啊。太胖的话会带来一些比如说疾病啊，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因素啊，都会这样。所以说还是健康的积极的面对生活，会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影响哈。 是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胖的人比较爱睡觉。 哎，嗜睡哈。 对，就是睡得特别早。 有一种惰性懒。 早上还起不来，起不来就没有办法听音乐快速录了，没有办法听音乐快速录你就抢不着票了，是不是？ 抢票啊。 对啊，因为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好云音乐一号的跨年演唱会门票两张。 对。 好，这些早起的瘦子们来了来了，赶紧来互动留言 了，开始了哈。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有请萧亚轩为我们带来一个人的精彩。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在做等待的女孩，拿掉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想你。 噔噔噔，一个人的精彩，这里是麦飞迷你零点五，我是一斌。 哎，我们这是两个人的精彩，我是 Eric。 是的， 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哈。 对， 哎，就是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全新的启动了哈。 是的，那时间呢，就是在12月27号。 嗯，十二月哈。 12月27号。 说到这 就 特别激动是吗？ 可不，我们要出去玩了，可不激动吗？是不是？那大家如果想知道我们具体的过两天到底去哪玩，一些线路呢，可以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 MyFM 1005。 啊，去查询哈。 是的。 其中呢，我们会经过比如说毛巾坝、国家森林公园，还有翁牛特旗、科什克腾旗。 是的。 还可以体验达里湖冬天的捕鱼啊。 是的。 临海的滑雪啊，还有沙漠越野、林场狩猎等等 啊。真的很不错哈，这些地点呢，都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玩起来，嗨起来。 最主要是一块儿玩哈。 对，一起玩，不能一个人的精彩了。大家要在 一群人的精彩。 是的，这一群人的精彩呢，同时要告诉大家，就我们的旅行线路不仅很精彩，而且住的也还不错。我们会住在五星级的温泉酒店，邀请你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完美的假期 啊！太棒了。 是的，赶紧来报名吧，5856-5990在等着你哦。 哦，抓紧时间喽。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魏晨，爱我就陪我看电影。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 FM 100.5。

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arder they fall. These biggity boys are diggity dog. I have them like Miley Cyrus clothes on, twerking in their bras and thongs. Timber, face down, booty up. Timber.Timber. Swing your body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Swing your body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To go down. Swing your body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Swing your body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欢迎回来，这里是玩飞迷00.5，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 是的，现在呢，来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反打电话，抽取幸运听众。 是的，我们要为你送上是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看今天幸运人会是谁呢？ 喂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 Hello， 哎呦，你们好。 怎么样？今天接电话是不是感觉挺激动的呀？ 我超级激动， 以为不一样了哈，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那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该减肥了？ 我觉得冬天是该减肥。 冬天， 冬天， 对， 夏天难道不该减肥吗？看见自己好多裙子啊，或者是这个穿上会显肉。 夏天还好，就觉得冬天穿的衣服多了，我都走不动道了。胖、 哦，他的意思是自己本身就不胖。 对， 他说夏天还好，你看， 对， 我第一次听你说夏天还好， 他是埋怨衣服、 啊， 也就是自己其实潜台词，我其实不太觉得自己会 胖， 胖对，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也不瘦，只是自己习惯了。 哦，哎，我觉得习惯自己一个身材也挺好的，是不是？ 嗯、 你看， 心态好。 就是 反正也减不下去，干脆就行。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哇，这个心态其实挺好。我们其实就倡导这样的，对不对？不要总减肥。 嗯，健康生活，良好心态最好了。 哎，对，冲你这么乐观的心态，我们要有请到为你送上了这个、这个票的这个演唱者呢，也是一个就是平时 活着非常洒脱的人。 对。 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是郝云。 哦，郝云。 哎，我今天早上特别有意思啊，我们说了一路了，你知道是谁吗？ 人家心想，真是做梦都快梦到了他了。 对， 好，那 天津那场我就 啊什么？ 天津那场我就去了。 哦， 是吗？ 忠实粉啊。 好的，那今天呢，首先非常恭喜你，因为呢，这次在我们的十八九坊提供的郝云演唱会门票的第一天呢，就抽中了你。 哎。 嗯，太幸运了。 嗯，恭喜你喽。 嗯，谢谢。 好， 哎，好嘞，谢谢。 好，好，再见， 拜拜。 哎，再见。 恭喜我们这位幸运听众，在我们的十八九坊为大家带来的郝云演唱会门票的第一天就送。拿走了票， 就非常开心、啊、 拿走两张，是 啊, 啊，而且是时间呢是在元月一号，在滨海国际会议中心啊、 嗯， 特别感谢啊。 是的，很多的听众呢，今天早上都来和我们互动留言了，然后说为什么没选我？ 嗯、 为什么没选我？因为一会儿可能我会选你。 哎呦，对啊， 对对。 今天我们呢还有一个全新节目的改版， 是的， 有一个新的板块上线了， 是的，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嗯，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上好运演唱会， 还要送啊， 是的。赶紧关注我们吧， 不仅仅是这个环节啊，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有不断的好礼要送给你。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还是先来平复一下内心的激动好了。 Okay. 江惠妹姐妹，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

那管你万世巨星，这是率性，我任性，以天使亡命向你。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使亡命向你，让乱世震惊。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霸气的一首歌曲啊，乱世巨星啊，确实不一样。当然是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 对啊， 听到了陈小春的歌曲。 是的呢， 嗯， 但是呢，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还是要进行， 哎，点名了。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车友俱乐部大家。 咋今天我那个点名跟那个送奖一样激动呢？ 对，因为你知道今天就好多互动听众说一会儿还有抽奖呢，那我赶紧来点个名吧。 那我们先点名哈。 好的， 首先恭喜呢大香香，还有轻狂书生，Mr. 川这名字哈，还有福建胖子、黄秀丽、傻袍子，还有哎，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啊，还有他说艾瑞爱臭美，冰冰最臭美， 最臭美 哦， 他 这样写的吗？还有小伟啊，又又妈妈，野蛮人，还有快乐港湾没有外套的小恶魔叮当爸爸。 OK， 好的，嗯，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刘青伟， 嗯 啊，他都写拼音，他得让我现拼，要不是我语文学的好， 啊， 是不是？ 有 还有什么黑色幽默啦，陆林超级圆，习惯假装很淡定，然后等等，很多听众我今天都念不过来了，还有很多人没有接入。然后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开启我们的全新互动环节了，并且为你送上礼品咯。 我迫不及待了啊。 哎，锁定收听 MyFM 0.5，接下来的好音乐也很精彩， 先来听歌吧。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达

哇哦，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哎嘿，这就是彬彬有礼，我们的全新互动环节。 哇哦， 送礼喽！ 啊，什么礼？ 是的 啊。哎，大家如果有心的听众啊，我觉得应该会听清楚了。 可不， 这一次我们送的是演唱会， 啊、 是不是？刚刚还有什么霸王餐、什么购物卡、美容卡，这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好多都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哎。 为什么叫彬彬有礼呢？ 哎，就是首先我们是彬彬组合， 对对对，而且这是我们全新的最新的互动单元。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你， 有福气 喽，非常的有福气。 可不， 今天是我们上线的第一天哈、啊。 对， 嗯， 第一天我们看谁如此幸运。当然你不能直接说你出互动你就拿走礼品了，是不是、 啊？ 是不是？我知道好多人现在在官方微信平台留电话了。现在呢，我们就来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要送礼品的这个人的关于他的一个题目了。 哦， 我们先来说礼品吧。 礼品当然是郝云演唱会门票， 是的，是由十八酒坊提供的。 嗯， 再次要谢谢十八酒坊我们的冠名商， 谢谢。那这时候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游戏互动规则了哈。 是的， 就是我们将会播放呢郝云的歌曲，但是两首歌叠加在一块儿， 对、 一起去放的。 是的， 你需要做出的是听出这两首歌的歌名， 嗯， 并且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笑话线 MyFM 1005留言留出答案，我们将会进行一个抽选。 是的，留下答案过后呢，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你还可以留下电话号码、 嗯、 这样方便我们为你进行登记，并且呢及时联系你，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 对，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嗯、 就是如果我们一旦抽中你的话， 嗯， 您中奖了一定要关注你的官方微信，一定及时回复啊。 对，在我们的九点之前、 嗯、 也就是你听到我们两个就是还在说话，只要我们两个一不说话了， 对啊，那时候再回复说哎我这怎么了怎么了，那就可惜了。 对，票我们就准备送给别人了， 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出题咯。 嗯，开始吧，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哎、 来， 在我们的今天的第一天上线，哎呀，你要放个票，哎、啊、放个炮啊， 放个票， 哇这边已经开始放炮了啊。 不是，因为你刚刚说的放个票是撒花吗？撒钱是吗？ 对， 撒钱了，撒钱了。 这和撒钱有什么区别 啊？ 直接送两张票，一天早上送这么多张票和撒钱有什么区别？ 来吧来吧，听一下， 我要出题了，这是我精心做的题，你们要听好了，如果太难的话不要怨我、嗯、好吧。好，郝云的两首歌开始了，把你们的收音机放大声一点，三二一，开始。我觉得超级简单了。 刚刚一开始在放之前呢，我还很担心，我说哎一斌这样会不会有点难啊、 嗯、 会不会难倒听众呢、 嗯、 真的不容易，但是刚刚我已经听出来了， 对，因为 都已经听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刚才我在剪辑的时候、 嗯、 我特别的把这两首歌的副歌部分呢有代表性的柔合在了一起。 哦，你是把那个单独的很有代表的那句话给拿出来 了。比如说你看乌拉里哦， 哎 还有、那个、 行了可以了啊， 就是我 点到为止了。咱们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题只在今天，就是这个比较容易、 嗯、 因为第一次互动嘛，让大家掌握一下套路、所以我大概做了30秒到40秒这个时间、那以后我们可能会缩短，也就是说没有这么有特点了， 两秒钟长。 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到就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游戏、然后也要了解一下它的歌曲、好吧， 对对对， OKOK、okay, okay、好，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平台 好多人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开始 一会儿呢我们来抽选幸运听众了。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里是 MyFM 1005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 6621-1666。 MyFM 100.5 弯，怕伤都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随着心的方向，追着梦的光芒。 床上节目了。 Lady, 说哟，就那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嘞。 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嗯哼，够胆你就来，这里是彬彬有礼，我是一彬。 哇，我是 你说哟，那个 。为什么我是当然的打呼呢？ 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啊，睡着了。 但是我们的礼品很靠谱，因为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了。 对，这个答案是什么？我一直很期待啊。 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到底为大家带来是哪两首歌的叠加啊？ 一个 勤劳 的木偶， 哦，木偶， 逃跑的木偶是这首歌啊。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酒，也有笑不出来的事。 是的， 我的生活越来越浮躁， 充满理想， 没有时间弹琴看书。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时间享受孤独。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加逃跑的木偶，你答对了没？ 答对了没有？看一下听众。 好，我们大屏幕滚动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听众是谁。好多人说我知道了，知道了，就我们公布答案的时候他们写下了答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我们刚开始一开始播放两首歌叠加的时候就已经答对答案了。 现在现场很火爆啊。 是，然后我们大屏幕在我们刚才就是说很多听众已经答出来的时候呢，已经给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就是磊啊。好，恭喜你。 哇，恭喜恭喜磊。 好，稍后呢我会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请注意查收。恭喜他在我们今天的十八九坊为你送上的好运演唱会门票当中第一轮就抢到了我们的礼品， 而且是我们今天彬彬有礼这个新板块全新上线的一天，你是第一个幸运听众啊。 是的，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在我们的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一月一号每一天我们都会有这个互动环节喽。 太棒了啊，每天会有不同形式的这样的游戏去跟你去互动啊。 当然了，如果你想要拿走门票的话就要锁定关注 MyFM 101.5 了。 OK， 接下来的好音乐继续，王月星暴走。 我就要暴走，怪什么后果，疯狂的时候就要暴走，现在起放手，绝对的自由。 No， 僵化的怪兽，无力的前奏。中我的存在感，快闹失踪，如果再麻木只得发疯。 我 就要暴走，管什么后果，疯狂的时候我就要暴走，现在请放手，绝对的自由。 我的存在感快闹失踪，如果再麻木只得发疯。我就要暴走，管什么后果，疯狂的时候我就要暴走，现在去放手，绝对笑着我就快冲天，哎哎哎，在这瞬间，哎哎哎，留下光辉，爆爆爆，我就像先烈，一股脑袋拼着命就快毁灭，哎哎哎，绝不后悔这一波跨的猛，别说再 就要暴走，管什么后果，疯狂的时候，我就要暴走，现在请放手，绝对的自由。 微笑向暖，安之若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纷纷扰扰的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份自信和关怀。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感谢那英带来了愿赌服输啊、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最近呢天津下了一个很大的雾。 对，这周末的时候啊，我看那雾几乎是看不见人呢。 对，然后呢有才的天津人民呢就依据天津话来编了这样的一段话、 是单口相声吗？ 差不多了、总之就很有天津的味道。他说天津下大雾一点也不怵，戴着口罩去上班那事也不误。这雾真不响，没嘛能见度啊。娱乐问下雾他为嘛那么酷，他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就是雾大这个意思是吧？ 对，就是那个这个